收听今个早上的 Beautiful Sunday， 拣嚟呢一首歌。 人流离他方，几番的沮丧，曾尝尽痛苦失望，无人能倾过，哭干了几趟，想要把眼泪埋藏。然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茫茫然想起他方中的你，从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 拣嚟一首咧，头先相当之有节奏感嘅歌曲啊！希望咧亦都可以为大家带嚟多一啲嘅希望。早上时间嚟到6:12，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8%。收听嘅节目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都联播紧嘅《Beautiful Sunday》。我咧就系你今朝嘅节目主持 Barbie 林慧啊！ 你说你冰冰的一双手怎会暖在我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也骚变，说不出这一刹自然，估不到这一吻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从在这里再呼吸这 身边有很多人你都会很想用抱紧的方式去表达爱。当然可以用言语亦都可以的。将你的说话化做一点点的心意，打电话来 ,1872388。今早如果你都有任何的说话想透过这个的大气电波是讲给你很想点唱给那个人知的话，都不妨打电话来 ,1872388。无论是生日的点唱定还是任何打气祝福和问候。都无人欢迎的。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心头。 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情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今朝早出门口的时候呢，静静感受到那种微凉的天气，因为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另外间中是吹强风啊。除了爱在深秋来自谭咏麟的作品之外，我自己觉得呢，日落来的这首歌呢都很啱有风的时候听的，因为呢只是听个前奏已经很有那种呢随风飘飘，尤其是女士的长裙啊，那种很有型的感觉，很昂首阔步，很有自信地走出来，她是邓丽君。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日段次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1872388。今朝早咧，如果有点唱或者系咧有啲说话，好想透过大气电波讲出嚟嘅话咧，我哋打电话嚟啊，1872388。我芭比林慧咧都好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到你生活上嘅一啲乐事美事，从而令到听到收音机嘅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感染到啊！

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传媒引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信件报道，美国计划制裁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认为出口给中芯国际的设备可能会被转用作中国军事用途，有关风险不可接受，企业需要获得许可才可以向中芯国际出口技术产品。中芯国际澄清只为民用和商业用户生产半导体和提供服务，否认和中国军方有任何关系，亦都不会为军事用户制造产品。至今未收到美国政府涉及出口限制的正式通知，目前正是与美国商务部继续交涉。美国商务部拒绝具体评论报道，只表示工业和安全局正在不断进行监测和评估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潜在威胁。十二名港人涉嫌干犯偷越边境罪仍然在深圳被刑事拘留，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本港警方前日接获广东省公安厅回复，指十二人上个月23号乘坐偷渡集团安排的快艇，计划经内地海域逃往台湾，逃避在港涉案的刑责，在内地公安管辖的海域被查获。盐田公安分局稍后将会依据内地刑法呈请批准逮捕他们。其中一名当事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慧预计十一国庆前会有结果。本港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警方表示，根据省公安厅资料以及海事处和水警记录，快艇最后侦测到的时间在上午八点几，当时离开香港水域界限大约10.9海里，向东南方向航行。广东海警局公告曾经提及，在香港水域界限以外东南方约26海里查获快艇。香港大学一幅莲农场星期六被校外人士破坏，港大发言人说同类破坏行为类似在校园发生，深表遗憾，正检视事件和校园保安措施，不排除向涉事人士追究责任。发言人说星期六傍晚大约7点，30多人从港铁站走到大学街撕除一批海报，大学增援保安到场时他们陆续离开。港大学生会在社交网站说，该批人士撕毁莲农场上的海报，破坏学生会旗帜等，期间保安无主动阻止，学生会谴责事件并将作进一步行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2020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Hey， 我是 Albert， 今个礼拜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们又回来现场和你唱歌，还可以点下唱添。当然你可以打电话来大家倾下偈嘛，到时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陪。私家星期天， 今集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紧博士课程嘅 Leonardo。嗱，喺香港住咗四年啦，你觉得香港同印尼文化上边有冇啲咩好唔同嘅地方呢 ？Hello semua, nama saya Leonardo, saya dari Jakarta. Yang saya mungkin saya banyak sih yang saya rasakan perbedaan culture gitu, tapi yang paling kerasa tuh tempat tinggalnya sih. Di sini orang kan kebanyakan tempatnya kecil-kecil gitu, di apartemen. Ya di Indo kan kalau kita kan ya lumayan lah besar gitu, di rumah gitu berlantai-lantai. Kita kan kayak satu kamar di sini ya lumayan krempet lah, kecil di sini. Dan yang kedua ya mungkin saat ulang tahun di Indo kan kalau kita ulang tahun kita yang traktir. Tapi kalau Hongkong kita yang ulang tahun kita yang ditraktir. Itu sih yang perbedaan yang saya rasa gitu. 佢话觉得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住啦，喺香港住嘅地方比较细，通常大家都系住喺一个单位里边，大细可能同印尼嘅一间房差唔多啦。而喺印尼，佢哋通常都系住喺好似独立屋嗰啲嘅大屋，地方会大啲。第二样唔同就系生日请食饭嘅问题啦。生日嘅时候，如果喺印尼咧系生日嗰个请嘅噃，不过香港就系调翻转，通常咧佢生日嘅时候就系朋友请佢嘅。咁呢个地方佢都觉得有啲唔同。咁我知你咧都有睇下香港电影嘅噃，有冇边一套系特别深刻嘅咧 ？Mungkin sebenarnya Hong Kong itu banyak film bagus ya, cuman saya lupa namanya. Cuman yang paling memorable itu yang ya kita semua pasti pernah nonton tuh namanya Ip Man ya. Itu ya kungfu karate gitu, kungfu maksudnya Wing Chun kan. Ya menurut saya keren aja itu kayak cara mereka ngomong di filmnya tuh sama dunia asli tuh sebenarnya sama gitu. Apalagi logat aksennya ya kayak orang ngomong kayak berantem gitu. Dan juga ya saya bisa nonton Ip Man tuh sebenarnya karena ya keluarga saya kalau nonton apa acara yang Cina, ada Chinese-nya gitu, Oriental, ya pasti ada kungfunya gitu, jadi ya Ip Man deh yang paling saya ingat kalau untuk film lokal gitu. 佢话香港有好多好好嘅电影，不过好多咧佢都已经唔记得咗名噶啦。但系最记得嘅系一套叫做《叶问》嘅功夫电影，佢觉得好型，亦都觉得电影入边所讲嘅嘢系同现实相符，特别系当佢哋闹交嘅时候。而佢会认识同埋去睇《叶问》，其实咧系因为佢爸爸妈妈都好中意睇一啲中国嘅电视节目啊，或者系电影，而当中咧好多时候都会有讲到功夫。所以他就最记得这套了。之前跟你聊天啦，你都说这四年其实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你觉得有哪一方面是进步了的呢？ Sebenarnya saya belajar di Hong Kong sih banyak ya, kayak mungkin lebih ke personal dan perkembangan diri. Saya di sini lebih appreciate yang namanya waktu, percaya diri, dan juga kita tuh jadi orang tuh disiplin gitu. Kita harus ya, ada rutin lah. Karena dengan tiga elemen ini, menurut saya orang dari background manapun tuh bisa jadi hebat asalkan kita bisa latih tiga elemen ini dengan baik. Dan yang paling penting itu saya tuh belajar untuk lebih apresiatif, lebih menghargai banyak hal gitu. Jangan take them as granted gitu, seperti keluarga ya. Ya selalu enjoy waktu kalian dengan keluarga, jangan take them as granted. Dan semakin tua ya saya rasa saya semakin kangen keluarga gitu. Apalagi kan ya udah di Hong Kong berapa lama gitu. Jadi 4 tahun gak kerasa. Cuman mungkin buat keluarga itu kerasa sekali sih yang... 佢话喺香港咧，佢真系学咗好多嘢。喺呢一度咧，佢更加识得安排时间，更加有信心，更加有纪律，同埋生活更加有规律。而最重要嘅系学识点样去感激好多事情，就好似家庭咁啊，要多啲享受同屋企人嘅时光。佢话个人越大，越会挂住屋企人。留咗喺香港已经四年。自己其实都唔好觉，但系屋企人已经觉得好耐。师培都觉得咧，时间有时真系过得好快，特别系今年啊。回应翻头先 Leonardo 所讲啦，珍惜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绝对认同啊。有时咧，好多我哋随手可得嘅嘢咧，其实亦都唔系个个有，所以咧要更加珍惜每一次嘅机会，珍惜每一次同爱嘅人相处嘅时间，多啲嘅关心，多啲嘅沟通。今日咧多谢晒 Leonardo 嘅分享，希望咧你嚟紧啦喺香港嘅呢段时光咧都系咁愉快同埋精彩。Thank you。 Akan hadirmu, doa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早晨啊，我们第一位朋友是张婆婆。 早晨。 早晨。怎啊， 我想打电话来呢、跟香港所有的市民呢、加油。 是。是不是因为抗疫呢？ 是啊。 嗯。 同埋特别多谢医护人员啦、 啊。嗯嗯嗯。 同埋各个政府的 部门啦、啊。 嗯， 同埋你哋啦。 哎呀，唔好客气啦。咁不过我觉得咧，既然真系做得你自己嘅岗位咧，我觉得每一行各行各业啦，其实都紧守住岗位嘅。 系啊，系啊。 嗯， 因为在呢个疫情之下咧，嗰啲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啊，同埋即系食肆嗰啲啊，都即系好守岗位咯。即系如果唔系，我哋都冇茶饮啊，冇嘢食。 不过咧，嗱，真系讲真啊，疫情期间咧，即系虽然而家叫做好似冇之前最严峻嘅时候咁严峻啦，但系咧有啲活动真系可免则免、啊。 系啊，我哋都尽量啊，即系但系有阵时即系喺屋企好闷啊，混下咁啊，出去偷偷地出去饮杯茶咁咯，饮啲饮完奶茶啊，西啊就嗱嗱声翻屋企噶啦。 嗯，系啊，即系都要自己做好自己嘅个人防护措施啦， 啊、 小心啲啦。啊，咁、你自己点啊？你有冇乖乖地大部分时间都留喺屋企啊？既然听你讲，原来好闷、啊。 系啊，但系我咧就因为我有需要咯，我要去凑孙啊，所以就冇办法。 盡量即係保護自己咯，就都要去做嘢咯，都要去求先咯。 係啊，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好醒目嘅，即係當要真係出去嘅時候咧，都一定會做好一啲保護自己嘅措施啦，係咪先？大家都驚驚地嘅嘛，如果唔係用乜嘢去到出邊咧，可能有啲乜嘢風險就無謂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好好嘅，好乖嘅咁。 係啊，係啊。 嗯。 咁樣咧，我仲有一個要想多謝嘅咧，就係、是、所有全。嗰啲慈善同團體啊， 嗯，點解嘅？ 因為咧，我哋嗰啲基層啊，咁我哋初期冇口罩，佢都即係我哋去攞口罩咧，咁佢哋都係好，即係都好危險風險啊！咁多人排隊去攞口罩係咪？所以我都好多謝佢哋渡同我哋啲基層咧渡過難關咯。 其實都係，即係記得咧，即係最初期嘅時候咧，個口罩供應好緊張嘅時候啦，即係當大家都一個口罩都好難求嘅時候，都有好多人咧係出咗力啦，去幫大家啦，都仲好有印象，記得嗰啲咧，即係喺街度排隊啊，好多人去攞啊，咁然後有好多義工啊，好多朋友仔咧就係幫手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啦。其實都真係嘅，到而家咧，雖然話口罩供應冇咁緊張啦，咁但係咧真係都諗翻起，學你話齋，好多謝佢哋當時咧出嘅力同埋嗰個心意啊！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都好开好开心啊，我打过几多电话嚟俾你㗎喇。 是啊，多谢晒你啊。咁我哋唯有呢最努力嘅对佢哋嘅回报就係呢对自己嘅健康呢都要有啲嘅保护啦，希望呢唔好嘥咗佢哋呢咁辛苦无论係各行各业呢嘅一番心机，咁先可以做到同心抗疫囉，大家全香港都。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啦，咁多谢晒你电话喎，咁你都要身体健康啦。 係啊，我都好乖啊，我都係阴性啊。 哦，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张婆婆，拜拜。 特别都系嗰个哥哥啊。 好啊好啊，冇问题，佢听到㗎啦。好啦，拜拜。 拜拜。 其实真系嘅，各行各业啦，就算你话有啲好明显出咗力，又或者呢系紧守住岗位嘅唔同行业呢，都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同埋去重赞嘅。好啦，听一听下个电话先喎，早晨。方姐早晨， 早晨啊， 早晨，点啊？叫我林慧德啦，唔好叫我林慧小姐啦。 哦、第二次打到俾你真系开心啊！ 系咩？ 我哋都唔识讲嘢。 唔好咁讲，你已经好识讲嘢噶啦。 乜嘢啊？ 咁点解打嚟嘅今日？ 第一件我有几个女，有即系个女八月十五生日。 就快咯、 啊，有个系啊，八月十五即系一号啦。有一个大女就29号啦。个仔咧就11月5号啦。 都系年尾嘅，全部都系集中喺吓、 啊。嗰、那个女亲抱咧又阿师，又叫做7号。个仔又叫5号阿康。 吓、 大女就荣晴。 系 呢、這个一号嗰日咧就系、是叫做泳晴一个泳船，八月十五就12月1号啦，就正正八月十五嘅， 吓咁啊可以食月饼代替食蛋糕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会唔会一家人聚埋喺屋企食餐饭啊？ 都约咗八月十五，都约咗几个去食咯， 系咯做节啊嘛，好。 都唔可以一号可以会快啲会放松啦、 啊。系啦，其实希望 礼拜六，即系咪由30号早一日食都方便啲咁啫。 明白。 一排疫情咧真系好鬼咩嘢，好鬼困扰嘅真系。 放松啲啦，唯有，因为咧即系佢个时间同我哋抗战咗咁耐啦，真系有时都要适应嗬。 咁最紧而家呢排咧比较稳定啦，好好多啦。 系啊，我觉得系 快啲过。全世界咧个个都即系稳定，系个个都冇事，身体平安，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啦， 全世界啊， 成你贵言啦。希望听到嘅咧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去一齐抗疫咯。 我 觉 得全世界啊，都唔系话讲个人啊。 系啊，其实系啊，系个 疫情啊。 不过当然个人要由个人做起啦，即系希望自己可以紧守到呢样嘢嘅时候，亦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都健康啲咯。 系咯系咯， 好啦，咁你都要身体健康、啊，除咗祝你身边屋企人咁多人都生日快乐之外咧，你自己都希望健健康康啦。 你全家都我唔识咁讲嘅，你全家都身体健康啦。 好啦好啦， 贵国 好啦， 贵台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多谢晒，好啦，多谢晒，拜 拜。 健康好重要噶，有时咧，当你可能特别需要关注一个范畴嘅时候咧，好似呢排疫情啦，大家特别注重健康，食得健康啲啦，留喺屋企啦，或者做多啲运动啦，似乎都成为咗大家嘅一啲新常态啦。希望呢啲良好嘅习惯咧，都可以一路维持落去啦，令到大家咧真系一路咧都好健康咁就最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邓婆婆，早晨， 早晨。 早晨，点啊？几好嘛？ 系 beautiful 新地。 系点啊？ 阿林慧。 系。 阿仪。我咧系咪我讲啊？ 系啊，你讲啦。 系啊。哦，好啊，好啊。即系咧，而家咧，我先生咧就入咗伊丽莎白。 系。 佢又即系右边嗰个肾咧就起咗一个肿瘤。 嗯。 咁你？今年到而家咧，几个月都周围去睇医生噶啦，睇都初初睇唔到喺边度，后屘早嗰几个月、两个三个月之前系照就照到，就系右边一个肿瘤咯，而家就发散咗好多， 嗯， 咁佢冇意思啊， 嗯，唔紧要， 咁而家就留喺伊丽莎白，喺嗰度留，咁啊观察佢咯。日日都抽血噶，阴公啊！ 系啊，睇见有时好辛苦嗬。 而家咧，我一个人喺屋企，咁啊又咩都做唔到，又唔俾探病嘅。 嗯嗯。 咁啊，日日电话咯，电话问咯。 嗯。 咁咧又唔知几时出院，佢又痛。咁啊，上个星期咧翻过屋企噶啦。 嗯。 食咗饭，同埋一家大细喺个大仔嗰度食住饭啦。 嗯哼。 咁啊，星期一咧，佢又话。翻嚟就心痛啊，个心系咁痛啊，咁、我一个人对住佢又唔知点算喎，咁啊后屘咪叫你仔同佢去自己私自去伊丽莎白咯，入咗急症咯，咁啊留到而家，留院留到而家仲未人即系知道佢噶啦，日日都睇住佢，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你慢慢讲，慢慢讲唔紧要， 都唔知几时先就嚟又做节喎，咁我望佢早日，即唔好痛得咁犀利啊！你好同唔好我唔知道，啊望希望咯，咁咧就咪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全港搞得系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你都要加油啊！ 啊， 你都要努力啊！因为咧，我都知道有时担心咧，可能瞓得唔好啦，或者食得好唔安乐啦。即系行唔安坐唔落啊，正所谓嗬。咁但系 三个钟头啫，瞓。 咁但系你都要真系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咧，当你嘅老伴咧系喺医院嘅时候咧，你喺出边咧好挂住佢啦。其实咧，我相信佢喺入边咧同样都好挂住你嘅。咁所以咧， 系讲唔好意思打。 唔紧要。因为我觉得你好叻嘅，因为其实要去面对住一个咁样嘅境况咧，特别系可能冇得探病啦，或者唔系时时可以知道佢嘅状况，真系会好担心嘅。咁但系咧，你都要努力。嗱，你唯一最好咧帮佢做到嘅一件事情咧，就系照顾好自己先。当你每一次打电话同佢讲嘅时候，我想他都会很想听到你一把精神的声音啦， 令到他 系啊，令到佢很放心，因为他很辛苦可能又要痛啦，唔舒服啦，或者都要很多治疗。咁但系咧，如果你的状况你活得好，或者你很健康，他听到你的声音咧系好精神的，咁我相信他都会更加有个动力去对抗个病魔嘅。咁所以你都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知唔知啊？ 你仲有嘢讲，好在我啲仔女就孝顺啲，又唔喺个买嘢俾我食，翻拎上嚟呢度，我喺黄大仙慈云山嗰住，拎嚟楼下俾我，即系早嗰排，咁咧我孙女咧就放工翻嚟陪我，陪我啦买饭翻嚟食喺度过夜，第日又去翻工，我孙女个大孙女， 咁好乖， 咁啊算系咁咯，就系。 系咯，喺呢啲时候又特别会见到屋企人好锡你嘅，即系大家喺患难嘅时候就会互相扶持咁希望真系咧可以快啲咧度过咗呢一段时间，我都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啦。 咁咧，我啲仔女听唔听到噶？ 会听到噶，你可以叫佢上翻网上重温噶，系啊。 哦，好啊，我上次旧年打过嚟噶。 哎呀， 真系佢哋聽到噶，我53年結婚之後年噶啦，而家 好犀利。咁我希望你哋繼續走落去啦，好多年，好多年啦。 多謝你哋啊！ 堅強啲，加油啊！知唔知？ 系祝你哋全部电台嗰啲人都身体健康啊！我日日都有听噶，九点之后。 好啦好啦，多谢晒你。 点几都有开噶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啦。好啦，拜拜。 唔该晒。 好多人都一定经历过相类似的经历啦，我自己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当佢一讲嘅时候呢，这个经历呢，这种感觉呢，我自己都觉得真係好似个心都拿住拿住。咁但有时呢，人生就係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呢啲状况，令到人可能会成长啦，学识一啲你以前唔识嘅嘢，去处理一啲你从来未遇到过嘅问题，之后呢又会再强咗，甚至乎可以将呢一种正能量呢散放俾身边嘅其他人。咁希望呢大家无论心态上同埋身体上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好啦，听今个钟头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何太，早晨啊，点啊？ 系啊，好开心啦！即系喺呢个疫情之中咧，咁我哋咧就即系都可以度过到而家嗰个情况都比较转好咗噶啦。 系啊系啊。 喺呢个疫情之中咧，咁我就会同到一班朋友咧就上山啦，搵咗个田咧嚟耕种啊。 哦，咁好兴致啊！ 系啊， 又几好喎呢个啊。 系啊，我都觉得最好啦，可以即系大家朋友咧就即系冇乜地方去咧，就上山就即系聚我哋嘅友谊啦，又学到一啲种植嘅一啲嘅知识咯。所以我都觉得虽然即系喺呢个疫情之中咧就好困难，即系边度都去唔到。咁但系咧就会学到一啲嘢咯。咁我哋学种植啊，喺山上边咧就煮啲简单嘅嘢食下咁啊，即系都系开心嘅。即系所以头先啱听完你讲完咧，即系话。在那个逆境之中呢，我们都学习了另外一些新的东西。 是啊，啱啊！我都好欣赏你咁正面，同埋发掘咗一个新嘅兴趣， 系啊， 都几好。咁呢个田一路种落去，见到有收成噶咯，好快。 系啊，因为而家就开始种冬天嘅嘢咯，譬如萝卜啊嗰啲咁嘅，即系学嘅啫。我哋系完全都系唔识嘅呢啲嘢。 咁系咪每个星期都要上去打理佢噶？ 有噶有噶，朝朝有时就即系唔得闲咧，就隔日上山淋水咯。 我真系成担心机。嗱，今个钟头嘅时间差唔多吓，未能够同何太倾得好详细啦。但系听到佢建立咗一个新嘅兴趣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谂一谂效法下嘅，唔一定系耕种嘅，任何嘢都可以啊。 亦都被叫毁，男司机亦都未能够通过适应药物影响观测。警方调查之后，相信涉案电单车早前已经在深水埗区报失，行车证就在今个月在旺角区报失。该名男子涉嫌贩毒、危险驾驶和盗窃等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呢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中秋节最果汁，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起整啲嘢玩啦。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暖男变成暖巴，同样相信爱。 劫后余生， 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动黄昏，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最深的感受呢，就是明天和意外这两样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哪样会先来的。所以除了提醒自己珍惜所拥有的，还希望藉着今次的歌曲，记住艰难的时候更加需要互相拥抱。 陨石擦身仍遇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把。 徐继忠、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蔡卓妍事隔17年再同郑秀文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咁我覺得佢今次個角色係真係你係從來冇見過咁樣嘅一個 Sammy 啦。我自己同佢對戲有幾場，我都哇，佢個眼神令到我有啲起毛管啊！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蝶迪斯二台院線。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嚟到7点09分，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第二个小时咧，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林慧芭比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芭比格先生， 神秘芭比格芭比， 神秘芭比康康， 神秘芭比德曼德曼。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咧收听紧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就加入多一个语言啦，就是、印尼语咯。啊，格先生，我又问下你先，你觉得咧而家星期日咧放假嘅格格，你最中意去嘅地方喺边度？ 我覺得咧，就如果之前咧屋企附近啦，而家咧可能係多啲人一齊咧，分鐘會唔會去遠少少咧？因為好耐冇去遠少少玩了， 但係多極都係幾個啫。 我都讲，我都系觉得系咁，系啊，会唔会去想去远少少咧？ 你有冇觉得啲格格咧开始会尝试去做一啲，譬如以前比较少做嘅，嗱，以前可能普遍咧，即系每个星期日咧都要出去嘅时候咧，都系去下公园啊，或者去下一啲比较常去嘅商场或者系啲消闲嘅地点啦。但系而家咧的而且确系感觉上咧多咗人中意去啲户外嘅地方，嗱，例如系行下山啦，又或者系去下一啲咧即系。比较大型啲、空旷啲嘅草地啊、公园啊等等。 就系实在讲真句，因为以前格格通常做啲嘢咧，呢排都冇得做啦。譬如话 fashion show 嗰啲，你唔使谂啦吓。 冇卡拉 OK 啦，之前啊， 同埋一齐跳舞啊、一齐唱歌嗰啲都系冇得做住啦吓，或者系你要少啲人啦，咁就变做即系揾翻新嗰啲activity 系啱嘅，同埋上堂嗰啲都唔使上住啊嘛。 系啦，全部都冇晒吓。嗱，记得上个星期咧，格先。就讲啦，好多嘅活动咧都因为今年嘅疫情啦而取消或者系延期啦。咁上个星期咧无意中去睇到一啲印尼活动嘅群组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度谂啦，又话啲活动取消嘅，点解我好似依然都见到咧有一啲大型活动嘅照片咧？咁仲要系咧，你知咧，印尼姐姐咧通常参加一啲譬如歌唱比赛啊，或者系选美嘅时候咧，都系哇将自己所有嘅靓衫啊、珠宝首饰啊、金光闪闪咁样全部挂晒上身，着到好靓咁。 咁样噶嘛。咁我妆啊更加不在话下啦吓咁。咁啊之前咧，我谂阿格先生都有啲印象咧，我哋都有啲格格咧嚟参与过我哋香港电台啲活动咧，都 好认真噶， 系啊，好认真啦。同埋有好多咧都系化妆咧，真系好专业噶嘛， 好认真噶， 好犀利噶嘛， 即系登台嗰啲妆嚟， 系啊， 唔系平时搽红少少个唇膏咁就算噶啦， 系啦 噶。 嗱，所以咧嗰种嘅服饰啊、衣着打扮同埋化妆咧，的而且确系好容易吸引到人咧，即系譬如去浏览多啲嗰啲嘅照片啦咁。咁上个星期某一日咧，就见到有一张咁嘅照片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系广传，因为会 share 噶嘛。咁就见到佢嗰个嘅人气指数咧都相当之高企啦。咁我就望一望，点解会有呢啲比赛嘅咁？哦，原来咧同我哋香港人有个习惯都一样，好中意 throwback， 即系讲翻几多年前自己参加过一个咁嘅活动咁。咁但系原来咧就并非系今年嘅咁。咁所以有时咧即系都会可能多咗人咧会记挂住呢啲比赛同活动啦，因为今年真系乜嘢都冇晒啦。咁就开始睇翻以前呢个偶像post 翻以前参加比赛攞奖嗰啲咁嘅相啦咁。咁啊即系多咗呢啲咁嘅情况开始出现啦，即系证明大家可能都已经闷得太耐。外啦，想揾啲嘅活动或者揾啲嘅照片嚟填饱下啲记忆啦，亦都可以即系今年冇乜嘢可以 share 嘅时候咧，就可能揾一啲旧嘅照片嚟到冲撑下咯。 系噶，会噶，同埋咧呢排咧，因为都系多啲系去屋企煮嘢食啊，有啲格格都系学噶。Barbie 话斋咧，如果系啲有地方嘅话，或者有啲雇主系中意佢哋，都唔系好出去啦，喺屋企啦。咁、变做买多咗啲印尼啲食材咧，屋企自己煮。 但系咧今个星期咧的而且确几得意一样嘢咧，就系咧嗱，上个星期咧我哋都讲过啦，有好多个格格咧就系帮手啲小朋友要上网课嘅时候咧，就做一啲嘅操作啦。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又发觉啲格格又再多咗多一个新嘅职能啦咁。咁话说咧，原来咧我个女女以前有啲同学啦，即系而家就唔系读同一间学校啦，因为可能疫情嘅关系咧，大家都可能对于嗰个嘅学校啊或者各样嘢咧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啦，而有啲可能即系离开咗学校等等啦吓。咁其中有个同学仔咧就转咗另外一间学校，咁样最近咧就成日见到佢屋企人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 post 一啲短片，咁就系帮佢个小朋友拍嘅。咁原来咧一问之下咧先知道嗰啲短片咧系一啲功课嘅短片嚟嘅，即系原来学校要求咧，虽然咧系隔住嗰个屏幕去上堂啦，但系都想小朋友咧系有啲视像片段咧嚟到作为一个功课，即系佢哋可能要讲翻一啲上堂学嘅嘢啦，可能讲故事啊，讲一个语言啊等等啦吓，好多诸如此类啦咁。跟住咧一问之下就觉得好奇怪，有啲嘅片段咧，即系爸爸妈妈都喺镜头，咁屋企又冇兄弟姊妹。嗰啲片系边个拍嘅？咁 格格揸机， 冇错啦。佢唔单止揸机， 冇问题。格格揸机呢样嘢系唔使特别点样学嘅，我觉得就已经识噶啦。 格先生，你知唔知而家拍片唔系净系揸机嘅？仲有打灯咯，同埋收音喎。 冇问题，格格我学得呢样嘢系反而学得系快过咧，系揿电脑嗰一下嗰一样嘢嘅。 我咧觉得最惊讶嘅一件事咧，就系咧嗰同学嘅表示咧，讲屋企嗰个打灯啊，即系个你知唔知屋企唔系个个有一个美光灯去做打灯噶嘛？ 如果系冇点咧，格 Barbie。 我真系唔知啊，但系咧，我想讲嘅就系 咁多有啲 shadow 位 OK。 佢拍出嚟嗰条片咧，其实都几似一个专业嘅制作嘅，因为佢系有灯光啦，同埋咧佢系每一个人系夹住支咪啊。咁我就谂啊，唔通嗰个同学本身屋企系有啲咁样嘅设备，系啦，或者系可能屋企人嘅相关行业系有呢啲咁嘅架撑啦，叫做吓。跟住佢话唔系，原来咧因为格格咧本身系有嗰支灯 啦。 跟住我就觉得吓咁都得咁 嗱， 即系原来已经系去到专业级数噶啦， 都话噶啦呢样嘢冇乜问题嘅对格格，因为点解咧？因为之前嘅时候咧，格巴比有时同格格唔系而家系讲紧几年前同格格一齐出去，有时有啲玩啊活动嘅时候咧，影相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嘅，有啲格格咧系中意用翻啲 digital 系真系相机嘅，格格啲相机有啲真系靓过我哋嘅， 系啊， 同埋格格咧系真系上过堂啦。同埋出去影个相啦，同埋格格嗰啲有啲系中意影人啊，系好专业噶，佢讲明嘅。我中意系影 city 嗰啲，我中意影 urban 嗰啲类似咁样嘅。所以叫 摄影师嚟咧，根本 格格影相咧系好靓嘅。嗱，第二叫格格揸机嘅时候咧，揸手机影相咧，同我哋影相有时我哋一班 friend 嘅时候，格格帮我哋影啦。格格话我哋咧，你哋唔好咁啦，嚟嚟去都系咁样嘅、那个 style。佢直情同你做埋个姿势，呢、這个唔该望嗰度，呢、這个望上边，类似咁样啊，你唔好咁闷啦，同你影相。 十張你十張 都 係咁 嘅 咁。佢真係誒咁樣，唔該咁樣，我心諗哇犀利格格，very professional。 係啊，好多專業攝影師原來潛藏咗喺你嘅家中啊，唔知會唔會融入咗你家中，你都唔知道啦。可能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可以發掘佢多一個才行咯。 Kesedihan hari ini bisa saja jadi bahagia. Esok hari, walau kadang kenyataan tak selalu seperti apa yang diinginkan.Kan segalanya keyakinan ini membuatku bertahan hidup yang ku jalani masa yang ku hadapi semua yang terjadi pasti ada hikmahnya walau kadangJadi bahagia esok hari。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格先生，我哋咧定期都会更新一下咧，印尼嗰边咧对于而家嘅呢个嘅新型肺炎咧疫情嘅一啲数字同埋情况啦。咁、记得之前咧，格先生都同我哋讲过咧，就系、有唔同嘅刑罚啦，亦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啦， 冇错。 咁今个星期有冇啲乜嘢更新啊？ 有啊，格 Barbie， 因为咧就印尼嗰度个数字咧唔算靓啊吓、因为而家都叫做破新高，又再破新高，所以咧、印尼虽然就如果系比较有啲真系系。再犀利過佢啦，佢一日大概而家係4000多宗嘅，係啦，咁就好多嘢，人哋就話唔該 evaluate， 即係去睇翻啦，有咩做得更加好， 係啊， 所以咧呢排咧就有新措施嘅，因為印尼自己咧，如果係近耶加達附近嗰一帶咧，係啲人翻工咧係有啲係搭火車嘅， 係， 咁火車咧就之前都話係可以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咁戴口罩咧。啱啱呢个9月21日先话口罩系要戴手术口罩同埋我哋 medical grade 3层口罩，因为之前咧系好多人系一块布啊或者系求其嗰啲口罩啊，同埋好兴而家嗰度咧系人哋戴嗰啲系咪叫做海绵口罩咧？你嗰印尼文佢哋就叫做 mascara scuba， 哎呀，即系系好似防花粉一层嗰啲嘅啫。 我都知道你讲边种，即系软绵绵，但又唔系布嗰种啊嘛。 系啦，同埋呢个咧系火车嗰度唔可以戴噶啦，如果印尼耶加达嗰度。第二样嘢唔可以戴嗰啲咧系叫做摆喺个颈嗰啲，人哋做运动咧可以拉上去冚个面嘅，好薄嗰只嚟嘅， 即系纯粹系叫做运动面罩啦， 类似嗰啲啦， 好似一块布，好似一块丝巾咁噶嘛。 呢样嘢咧系唔可以啦，因为话系唔够 protection 啦，低一层啦，同埋嗰啲海绵嗰啲咧仲惨，你拉得扯得劲啲咧，佢就来来地咧就去有里面有窿，你见唔到，但你觉得你 OK， 但实在系好唔 OK。嗱，但系而家系九月尾先话唔可以，同埋就话系如果系你屋企已经有呢样嘢嘅话，你都要戴多几层咁样，或者系手术口罩再加嗰样嘢，你都可以嘅，就系、有一个呼吁啦。同埋而家先大力推介话系要教人点样拣口罩啦，点样戴口罩啦。我觉得系哇，系真系唔系。但好過好過冇嘅，咁就真係似咗好多咯。 我覺得學你話齋咧，好過冇啦，叫做嚇。即係你話係唔係適時咧？我覺得實在個反應係真係有啲慢啦。咁但係叫做而家即係大家都喺個疫情數字咧，叫做4000多宗啦，去到一個高峰位啦。啱啱嗰個星期都係去到即係最高嘅確診數字啦，單日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可能真係好多嘅措施啊，或者人啊，那個觀念識唔識得去處理咧，或者識唔識得做好呢一啲嘅措施呢，亦都是一个重点啦。睇翻之前， 观念是很重要，我觉得噶 Barbie，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好多都话系有啲名人啊，咁戴口罩咧都戴错个口罩啦，同埋戴得咧啲口罩咧越戴越耐，戴落后尾嘅时候佢都费事掹上嚟咧，系摆喺个下巴嗰度啦，类似系有呢啲好多个例子。因为如果香港嗰啲咧，如果系你睇得真系多啲信息嘅咧，你知道你饮杯水嘅时候咧，照讲就系开一边耳仔。你是不应该是拉下来扯下来说是个口罩面的菌会整到你的面附近的嘛。通常我们都是用个耳仔的绳开一边饮完一啖先冚返，然后那阵时就要个手又要清洁多一次的嘛，不可以再捽眼捽鼻。这样东西呢就真是个观念和个知识就真的不是那么够，就说真的要找返啲 role model 啊，真的找返啲名人啊，真的在前面企得前那些人做多啲呢啲工作。工作啊，同埋咧系点样拣口罩，点样戴口罩呢样嘢，两样嘢佢话佢会教，但系仲有一样嘢，觉得就点样掉口罩，摸完口罩点样去清洁个手，呢样嘢都我谂要推推咯。同埋印尼嗰度戴口罩咧，原来咧就话咧系大概系6-8%人戴口罩啫，就仲有。2-4%人系冇戴，60-80% orang Indonesia itu ada pakai masker，tapi maskernya itu pakainya yang benar atau enggak atau materialnya itu yang bahannya yang cocok atau enggak juga nggak tahu loh。 咁但系有冇话调查到底嗰2-4%人系点解唔戴咧，或者咩时候先唔戴咧？ 嗱，就话如果初嘅时候咧，个疫情咧，印尼嗰度真系系难买到口罩嘅，呢样嘢系个个人都知嘅。咁就因为咁样咧，就系、好过冇咧，就乜嘢口罩都戴咗先咁样。咁就嗰阵时都话系。有啲搭火車嗰時，你初試嘅時候，火車自己都派啲口罩都未必係啱嘅。但係而家因為口罩容易買翻啦，又有啦，應該就真係俾翻 啱個信息啦。 嗯， 咁樣咯。 雖然而家叫做有啲遲啊，咁但係遲都叫做好過冇啦。希望咧，大家真係如果印尼朋友咧，真係尤其是遠在印尼嘅朋友嚇，即係香港嗰啲，如果有一個正確嘅觀念同埋常識嘅話咧，真係要多啲將呢啲嘅信息咧分享翻俾佢哋印尼嗰邊屋企人同埋朋友咯。希望咧盡快教識佢哋，雖然已經遲啦，但係好過再之後更加嚴重嘅時候，即係唔好話單日確診去到5000几啊、6000几嘅時候先至再嚟驚咧，就實在太遲啦。咁希望真係呢樣嘢要快啲做咯。 同埋爸爸而家就有啲之前我哋都講過罰款啊，或者係點樣罰人戴口罩啊，而家都有新嘢㗎。 嗯，我哋咧呢一個留翻7:30新聞之後再話俾大家聽，有啲乜嘢新嘅罰則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12名港人涉嫌干犯偷越边境罪，仍然在深圳被刑事拘留，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本港警方前日接获广东省公安厅回复，话12人上个月23号乘搭偷渡集团安排的快艇，计划经内地海域逃往台湾，逃避在港涉案的刑责，在内地公安管辖海域被查获。盐田公安分局稍后将会根据内地刑法呈请批准逮捕他们。其中一名当事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维预计11国庆之前会有结果。本港警方正是调查是不是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警方说，根据省公安厅的资料以及海事处和水警的记录，快艇最后侦测到的时间是上午8:多，当时离开香港水域界限大约10.9海里，向东南方向航行。广东海警局公告曾经提及，在香港水域界限以外东南方大约26海里查获快艇。 警方昨晚進行打擊酒後及藥後駕駛行動，在青沙公路設置路障，期間一架的電單車未有按指示停車並加速逃去，警方追截電單車駛至至昂路的時候懷疑失控與警車碰撞。警方之後在39歲男司機身上檢獲大約10克懷疑冰毒和少量懷疑第一部毒藥，並發現他沒有電單車的駕駛執照，電單車行車證和車輛引擎的號碼不符，男司機亦都未能夠通過適應藥物影響觀察。警方調查之後相信涉案電單車早前已經在深水埗區報失，行车证就在今个月在旺角区报失，该名男子涉嫌贩毒、危险驾驶和盗窃等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是相隔11日之后本地个案再次零确诊。新增确诊的48岁男子是货机机组人员，星期一发病，星期四由巴林抵港，在机场临时采集中心，在机场临时采样中心的病毒测试呈阳性，同机的两名机组人员需要检疫。另外，協助普及社區檢測的華星診斷中心昨日早上為中山紀念公園內的16個臨時氣膜實驗室放氣，之後連同儀器設施搬入倉庫。中心董事長胡定說，如果有新一波疫情而要大規模檢測，有能力快速設立實驗室。政府說雖然確診個案過去幾日只是有單位數，但是疫情是不是完全斷尾仍然要觀察，呼籲市民切勿鬆懈，又說一旦放鬆防疫措施，社區傳播可能再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恬淡情怀邓韵诗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Stick with you, Pussycat Doll。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他们2015年成立日本第二个板道系列，28人女子团体举办46。2020年10月14号正式改名做英版46。他们学习更多，经过蜕变，令和年重新再出发。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英版46前举版46最强音乐特辑。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晨时间嚟到7:37，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生，神秘把杰格先生， 神秘把杰格 Barbie。 既然讲到咧，而家人哋姐姐咧都多咗中意做户外活动咧，就更加要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啦。嗱，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咁而现时咧，室外录得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5%。 Nah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7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85%. Hari ini berawan dan akan ada curah hujan beberapa kali di beberapa tempat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ada waktu pendek yang cerah dan matahari bersinar. Paling tinggi temperatur bisa mencapai 29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kedepannya beberapa hari akan hujan dan juga akan berangin. 记得咧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头先阿格先生就同我哋一齐讲紧咧，就印尼嗰边咧，大家对于疫情嘅嗰个警觉性，似乎而家先开始提高翻啲啦吓。 希望真系提高到啦，同埋真系好多嘢要自己真系留意，因为好多嘢真系咧嗱，呼吁咗啦，讲啊讲咗啦，乜嘢都已经话咗俾你听，但系你如果唔做咧，都系冇用噶。同埋第一个系被影响嘅系自己，同埋第二就屋企人噶啦。 系嗱，通常去到面对呢一啲咧唔肯做，又或者咧有啲劣根性嘅人咧，都会有啲相关嘅惩罚咧，系令到大家要去遵从啲嘅措施嘅。 有 咁啊，记得咧之前都有讲过嗰啲，即系例如系话要瞓棺材啊，又或者系要集体运入去个救护车入边咧反思啊咁样啦，咁但系咧都觉得呢个成效啊，或者系成个方法咧都唔系几合适啊吓。咁好啦，有啲乜嘢新嘅罚则咧？今个星期又有啲新嘢 嗱，罚钱呢样嘢都不嬲都有噶啦，但系咧呢之前罚钱咧就系写嘅，即系冇张相俾我望住。咁而家头先我哋都睇到，格 Barbie 都睇到罚钱咧就去嗰度咧系人头涌涌咁样罚嘅， 系要交罚款啊， 系啦，要交罚钱， 排晒队咁啊， 系啦。但系咧就好多咧啲人咧系唔戴口罩嘅，一边交罚款，一边唔戴口罩。 我有问题啊，格先生， 系 咁，我想问咧嗱，佢罚嗰一下咧，即系俾人检控嘅时候咧，就有一张告票要交罚款啦。咁排队嘅时候又再唔戴口罩，咁啊计一次定计两次咧？ 咪系咯，应该系你如果系第一次捉咗佢嘅时候，一定要逼佢戴口罩，加埋咧罚款之后咧走嘅时候要望住佢戴口罩噶嘛，咁样啦。 哇！但系其实咁大个人要做到佢咁嘅配套，即系差唔多一对一服务噶咯。 真系比较辛苦啊，同埋咧而家就话有啲地方咧系第一次嘅时候罚你咁多钱，第二次嘅时候咧要 double 噶啦，第三次嘅时候又再 triple 咁样。 咁啊，似乎个阻吓作用唔系好大。 但系咧，就印尼嗰啲人就问：咁佢点知我系第二次啫？佢都唔知道，咁我咪照佢咯。有啲系咁真系， 系咪真系唔知 嘅？谂嘅，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第一冇俾人捉到啦。因为应该要做翻自己保护自己噶嘛。 照嘅应该有记录噶嘛？点会咁噶？ 就系、是、我哋希望佢做好啲啦吓。第二样嘢就系去嗰度咧，因为印尼咧就有河嘅河流、河边同埋河流，有时咧边栏个河嗰度咧好多垃圾嘅。 系 咁，你要点咧？就要去嗰度清洁 垃圾， 河边个垃圾，咁就上上落落啊！你要行到去下面啦，执垃圾一袋一袋个袋，咁样就帮手清洁啦。咁呢样样嘢咧，呢一张相咧见到咧系有戴口罩嘅，同埋咧系有啲工作人员真系望住你，真系要做嘢嘅。第三种我觉得咧就唔戴口罩，罚你要跑步800米，但系咧跑步咧呢张相就见到咧系大家跑得好开心嘅，笑嘅， 并且系 点解我知道佢哋笑咧？ 因为冇戴口罩， 就系咁样啦。 哎呀，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呢啲罚则啊？即系之前咧嗰啲话掘墓地啊，或者系瞓棺材咧，都已经系觉得吓唔系嘛。依家但系呢啲罚则咧，我觉得更加冇用之余咧，更加令到佢哋咧本身唔使聚众啊。 但 系 呢样呢个三样罚人嗰个方法咧，觉得系最觉得系有问题嘅系边一种咧？格拉瑞， 我觉得交罚款嗰个最衰咯， 系咪啊？ 系啊，因为冇乜用啊，真系你罚完佢一次，佢又咁大胆，又再第二次，好似觉得我俾钱你，我就唔戴口罩，咁呢个观念系好错咯，真系。 但系我觉得呢、這个罚人哋跑步嗰啲都系辛苦，因为你唔戴口罩跑又系。 冇用啦。你戴口罩跑，陣間你直識嘅時候，佢嗰度有。要救佢，都比較要諗一諗喎，應該點好喎？ 但係咧，我又想問阿格先生啦。嗱，之前講過咁多種唔同嘅刑罰啦，佢係按住地區性啊嗰啲嘅執勤人員去執行啊，所以有呢個分別啦。定還是係喂上個禮拜就罰你瞓棺材，今個禮拜罰你掘墓地，下個禮拜罰你跑步咁樣咧？ 哇！咁多姿多彩啊，格拉比，唔係嘅，我哋講嗰啲咧，全部咧係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特色是怎樣罰人的，他們是 free 的、嗯、一個地方是喜歡是叫你跑步的，就是這個地方是這樣做，另外一個地方是比較多河流的，你就去那裡撿垃圾了，類似這樣、 哦嗯、但是有沒有人曾經提出過覺得這些措施都很有問題呢？即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了？每個星期雖然呢即叫做下經常都在新聞片段那裡見到有一些令人挺無奈的一些罰則，但是沒理由會沒有人出聲的嘛。 我覺得如果你那個地方又冇乜河流，又冇乜地方俾你跑嘅咧，你就罚款， 即系咁样。但我觉得嗰个罚款嘅金额可能真系要大啲咯，唔好话第一次就冇乜嘢，然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先至嚟倍数增加个罚款。似乎咧睇翻而家嘅成效咧，同埋睇翻个确诊数字咧，呢啲嘅措施似乎个成效真系好低吓。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咁既然讲咗咁多咧，印尼方面嘅一啲疫情相关状况啦，当然都要同喺香港嘅一啲咧印尼语频道嘅朋友仔咧，就讲一讲一啲防疫资讯同埋 tips。 Nah dan ini pesan untuk bisa hidup sehat dan melawan virus ini bisa disampaikan buat teman-teman di Indonesia juga. Cara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pakai dan sebelum lepas dan setelah lepasin masker. Jadi masker pakainya itu di tempat kerumunan dan di transportasi umum, dan masker juga harus menutupi hidung dan mulut. Dan kalau seandainya waktu bersin dan batuk juga harus pakai tisu dan buang tisu kotor atau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Jadi untuk sanitasi tangan, bersihkannya itu bisa de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selama 20 detik. Kalau t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tangan yang kandungan alkoholnya 70-80%. Dan di rumah,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bilas. Dan kalau kita siram air setengah liter 1x1 minggu ke dal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itu lebih baik.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harus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 dan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Dan juga dalam kehidupan sosial kita menjaga jarak sosial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D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kita hindari keramaian sedapat mungkin. Dan kalau sakit ya harus cari dokter. Dan kita kalau memang menjaga kesehatan diri sendiri, kita bisa menjamin diri sendiri tetap selalu sehat dan juga orang-orang di sekitar kita. 咁都係講返啲個人嘅防護措施同埋啲限聚令嘅措施啦。咁希望大家呢真係啦好好咁樣呢去警惕住自己啦，無論係香港嘅印尼朋友啦，定還是係呢真係可以提返喺印尼嘅朋友仔啦。頭先講到原來佢哋嗰啲嘅意識啊，或者係嗰啲保護裝備啊，各樣嘢呢嗰個嘅知識呢可能都比較缺乏嘅，亦都未好似感覺到嗰個嚴重性。因為有時真係聽到佢哋講都系啊，嚴重咗啊，咁但系都系一個好輕描淡寫嘅態度。咁有時真系咧要去警惕翻自己啦，先會做翻多啲嘅防護措施。戴口罩係最基本啦，唔好話因為要靠罰則先至去做呢啲嘅事情啦。咁希望真系可以咧盡快減到嗰啲嘅確診數字，亦都令到個疫情快啲減退啦。 二台通識六十秒， 你知唔知印尼有好多唔同品種嘅香蕉，佢哋嘅味道、口感、大細都各有不同噶。 我知有一隻叫黄金蕉，细细隻好似手指公咁嘅大细啦。印尼人会用佢嚟做制品。仲有一种呢叫香茅草蕉，味道香浓，外皮有斑点嘅。 我就知道有一款叫做牛角蕉，特点係够大隻呀。一隻可以重达1公斤，皮比较厚，颜色都比较深，口感软糯。 喺印尼，香蕉除咗直接食，又会晒成香蕉干，可以存放到更耐之外，味道就更加香甜啦。 另一种香蕉食法就系将佢切成两半，沾上米糊或者面糊，跟住攞去油炸，一款外脆内软、加黏味美嘅小食就完成啦。 唔止系炸，将香蕉切开，摆上炭炉嗰度烧，然后淋上椰糖浆，同样系好受欢迎嘅小食嚟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既然咧節目開手嘅時候咧，我哋就講過話咧，有啲嘅印尼姐姐咧，對於可能拍攝嘅器材咧好熟手，咁啊唔知道對其他家用電器嘅操作同埋控制又叻唔叻啦嚇？ 哇，要睇翻咯。但係我覺得如果格格喺香港做嘢嗰啲咧，有香港啲屋企嗰啲 training 咧，對好多屋企啲 electrical appliances 咧係有高啲嘅知識嘅， 但我覺得呢個可能係限於一啲比較普遍嘅電器，可能係冷氣啊、吸塵機啊，或者係電視機啊呢一類咯。但係而家你知咧， 煲嗰啲而家香港嗰啲都有啲係 upgrade 咗係。 系 都几难用嘅，有啲我觉得 识同你同你沟通嘅嗰个电话 系咩？ 识讲嘢噶嘛？你揿嘅时候，我同你讲嘢噶，有噶，你唔系揿国际噶啦，已经。有时你揿错咗咧，突然间你会去翻去自己个语言嘅时候咧，你就哎呀惨啦，点算咧？ 唔识听啊嘛？ 煮饭佢会同你讲咧，煮饭开始咁样嗰啲咧。 哦、嗯、，OK， 唔知道有冇印尼文咧？印尼文煮饭开始咁样，系啊。咁啊，但系咧讲紧咧，因为而家咧好多煮食嘅用具咧，特别系嗰啲咩煲啊、咩锅啊、咩镬嗰啲咧，都系好新噶嘛。嗱，以前咧就成日听见话咧，啲雇主投诉咧，啲印尼姐姐咧就哎呀省花咗只镬啦，因为唔识得用适当嘅嘢。 系系，我记得 啦。啊，咁啊，唔知道而家会唔会仲有呢啲情况咧？定还是咧，可能就去到咧唔识用嗰啲新式嘅煮食用具？ 哇！呢样嘢头先夹翻佢讲嗰啲省到真系黑色变做银色嗰啲咧，真系我心都即刻嚟一嚟，因为我觉得系好贵噶，里面嗰啲配件。咁我觉得第一时间咧，真系如果系买新嘢翻嚟咧，啊雇主一定要同价格讲得好清好好楚，清清楚楚边啲系可以省，边啲唔可以省，同、用乜嘢嘢抹，有啲系真系唔需要浸噶嘛，佢成部同你浸嘅时候， 佢帮你由白变黑或者黑变白都系可以嘅。 系啦，同埋咧，我屋企就因为而家关于喺屋企食多咗几餐咧、就买咗新嘢嘅，咁就阿格巴比知啦，同格巴比讲咗可以讲嘅嗬， 可以 买个气炸锅。咁咧就我未買之前咧就 check 咗好多啲tutorial 啦，咁、我除咗睇香港嗰啲啊，睇翻外國嗰啲啊，我都要知道印尼菜嗰啲印尼嗰度咧 係可以點用咧？ 因為印尼烹調同埋香港啲唔同噶嘛。 係 咁一個 tutorial 咧，印尼嗰啲比較多人睇嘅咧，我就 click 一 click 入去睇啦。我覺得係真係講得咧係好真實好 honest。 點解咧？ 點解咧？佢就話嗱呢個氣炸鍋。是新嘢嚟嘅，咁咧記得喎，因為呢個 tutorial 咧個 message 咧喺外國同埋喺香港唔會講嘅，佢就話你要望一望個 watt 數同埋個 volt 數，即係個電嗰個數係比較高嘅，係大嘅。咁、如果你屋企咧你插嘅時候咧，你唔好用 extension cord， 唔好去嗰度好多個插蘇嗰度， 即係嗰啲咩拖板啊嗰啲啦。 你一個就一個，同埋你記得啊，屋企咧我印尼 watt 數唔咁大噶嘛，屋企你開緊乜嘢大啲個電器， 即係風扇咁樣都唔得。 啊，風扇應該得。佢話嗱，我而家咧開緊冷气嘅吓，嗱，因为我要用我个气炸锅， 我 而家熄一熄个冷气先吓，你等等，嘟嘟熄咗咧，佢先开始用个气炸锅。 点解嘅会点啊？如果唔 跳电，即系成间屋咧就会就跳咗个电噶啦。咁我觉得哇，呢、這个哥哥好啊，呢、這个哥哥教得系真系好贴心。我好喜歡他， 因為提醒你記得關了其他冷氣先、或者其他電器先， 沒錯。 那燈行不行？ 燈就 OK 的，因為小嘛、所以印尼那些人應該知道哪些叫做大哪些叫做小的、 即分瓦數很厲害的，知道有些人不可以一起用的， 照說。但是呢就最怕印尼人呢，因為插蘇通常不夠，就怕他一次過呢就插完全部去一個插蘇、就怕的。他說這個氣炸鍋你不要去那裡跟大一些 share、你一個就一個、就去先教你怎样用咯。咁初时开始嘅就对白就系咁样咯。我觉得哇，哥哥教得好啊，我中意啊。 原来呢个就系印尼 style 嘅教用电器指南啊。第一步并唔系开掣，第一步亦都唔系打开个锅，系熄嘢先，熄咗屋企嗰啲咧耗电量大嘅电器先。任何电器都系咁，如果听你咁讲吓。 嘛又唔系嘅，有啲又唔需要用得太大个电嘅，好似微波炉咪唔算大咯，电饭煲咪唔算大咯，气炸锅就算大噶啦。要留意呢样嘢。所以如果真的香港很好用，我想买部回去印尼，你都要跟家里人，如果不是每次说你的家人开始的时候就跳电，哇什么来的这个。 阿仔温温说为什么这样停电，哇什么来的。原来就是因为这样、讲起呢一些电器安全的须知，今早也有些要提醒我们。 Yeah, ini untuk keselamatan gas ya, karena semua model yang dipakai di Hong Kong, termasuk yang untuk memasak, untuk yang memanaskan air, itu harus semua yang sudah diizinkan oleh pihak otorita gas dan juga punya merek GU supaya gampang dikenal di perangkat-perangkat tersebut. Dan untuk amannya setiap 18 bulan sekali harus diperiksa. Dan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emsd.gov.hk. 即关于电器嘅耗电量有冇讲啦？我去上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咧，睇翻头先讲咗一啲咧关于 GU 标记嘅装置嘅一啲详尽嘅指南。可以上到 www.emsd.gov.hk 睇下。 Dan juga satu lagi adalah program buat wanita supaya bisa memeriksa kanker serviks. Kan ini salah satu yang paling lumrah dilihat di, ada di antara wanita. Jadi umur 25 sampai 60 wanita yang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boleh mendapatkan pemeriksaan teratur setahun sekali, atau kalau seandainya sudah normal setiap 3 tahun sekali. Dan yang 65 tahun ke atas yang belum pernah diperiksa selama 10 tahun boleh diperiksa juga. Dan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telepon ke booking layanan di 3166-6631 untuk melihat ada nggak jadwal untuk memeriksa ya. Ini nomor telepon 24 jam. Dan untuk informasinya jug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untuk detail-detailnya, karena juga ada program subsidi buat wanita yang pendapatannya rendah. 咁我哋嘅关爱基金咧，俾一啲低收入嘅家庭援助方面咧，亦都有啲嘅医疗机构同埋计划咧，系可以咧提供一啲唔同嘅服务，包括咗呢一个津贴嘅子宫颈癌筛查噶。咁如果咧想知道多啲嘅详情咧，就可以致电24小时嘅查询热线啦，3166-6631，或者上到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啦。咁健康几时都咁重要啦，听咗咁多咧关于疫情嘅资讯咧，都希望大家咧。都是那句啦，同心抗疫，特别是印尼的朋友，如果今天要外出的话都注意啦，限聚令底下四个人，同埋真的要去一些地方不要这么多人，可以的话其实来家都不错，我觉得。 Agar kita sehat selalu。 好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拜拜。